你好，我是王征，今天是一篇总结课。我们学了这么多数据结构和算法，在实际开发当中，究竟该如何权衡选择使用哪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希望能够帮你把学习带回到实践当中。我一直在强调，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不要停留在学院派的思维当中，只把算法当作应试面试、考试或者竞赛的花拳绣腿。作为软件开发工程师，我们要把数据结构和算法应用到软件开发当中，解决实际的开发问题。不过呢，要想在实际的开发当中灵活恰到好处的应用数据结构和算法，是需要非常深厚的实战经验积累的。尽管我在课程当中一直都在结合实际的开发场景来进行讲解，那希望带你真枪实弹的演练算法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在今后的软件开发当中，你所要面对的问题远比我所讲的场景要更加的复杂，要多变，甚至充满着不确定。要想游刃有余的解决今后你所要面对的问题，光是熟知每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的特点、功能、时间、空间复杂度，这是远远不够的。毕竟工程上的问题不是算法，算法题的背景、条件、限制的都非常的明确，我们只需要在规定的输入输出下找到最优解，这就可以了。而工程上的问题往往都是比较开放的，在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我们往往需要综合各种因素，比如说编码的难度、维护的成本、数据特征、数据规模等等，最终才能选择一个工程的最适合解，而不是理论上的最优解。为了让你做到呢活学活用，在实际的开发当中不生搬硬套数据结构和算法，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该如何衡量各种因素，合理的选择使用哪一种数据结构和算法。关于这个问题，我总结了六条经验，下面我们一一来看一下。第一条，时间空间复杂度不能跟性能划等号。我们在学习各种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都详细的分析了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但是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复杂度不能和性能简单的划等号，不能表示执行时间和内存消耗的确切数量级。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有下面几点。首先呢，复杂度不是执行时间和内存消耗的精确值。在用大欧表示法表示复杂度的时候，我们会忽略到低阶、常数、系数，只保留高阶，并且它的度量单位是语句的执行频度，每条语句的执行时间并非是相同确定的，所以呢，复杂度给出的只能是一个非精确量值的趋势。其次呢，代码的执行时间有时不跟时间复杂度成正比。我们经常说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乘 log n 的算法，比时间复杂度是大O括号 n 的平方的算法执行的效率要高。这样说的一个前提是，算法处理的是大规模数据的情况。对于小数据规模的处理，算法的执行效率并不一定跟时间复杂度成正比，甚至有的时候还会跟复杂度成反比。最后，复杂度只能用来表征不同算法在处理同样的问题以及同样数据类型的情况下的性能表现。但是对于不同的问题、不同的数据类型、不同算法之间的复杂度大小并没有可比性。我要讲的第二个经验呢，就是抛开数据规模谈数据结构和算法都是在耍流氓。平时的开发当中，在数据规模很小的情况下，普通算法和高级算法之间的性能差距会非常的小。如果代码执行频率不高，又不是核心代码，那这个时候我们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的主要依据就是是否简单、容易维护并且容易实现。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直接使用最简单的存储结构和最暴力的算法就可以了。比如如果长度在100以内的字符串匹配，我们直接使用朴素的字符串匹配算法就够了。如果用 KMP、BM 这些更加高效的字符串匹配算法，实际上就是大材小用了。因为这对于处理时间是毫秒量级敏感的系统来说，性能的提升并不大。相反呢，这些高级算法会徒增编码的难度，还容易产生 bug。 我要讲的第三个经验，就是要结合数据特征和访问方式来选择数据结构。面对实际的软件开发场景，当我们掌握了基础数据结构和算法之后，最考验能力的并不是数据结构和算法本身，而是对问题需求的挖掘、抽象、建模。如何将一个背景复杂、开放的问题，通过细致的观察、调研、假设，理清楚要处理数据的特征和访问方式， 这才是处理问题的重点。只有理清楚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将问题转化成为合理的数据结构模型，才能找到满足需求的算法。比如说我们前面讲过，Tree树这种数据结构是一种非常高效的字符串匹配算法，但是如果你要处理的数据并没有太多的前缀重合，而且字符集很大，那很显然就不适合利用Tree树了。所以说在用Tree树之前，我们需要详细的分析数据的特点，甚至还需要写一些分析代码、测试代码，明确要处理的数据是不是适合使用Tree树这种数据结构。再比如说呢，图的表示方式有很多种，临界矩阵、临界表、逆临界表、二元组等等，你面对的场景应该用哪一种方式来表示，具体的还要看你的数据特征和访问的方式。如果每个数据之间联系很少，对应到图中，这就是一个稀疏图，所以就比较适合用临界表来存储。那相反呢，如果是稠密图，那就比较适合采用临界矩阵来进行存储。第四点是要区别对待 IO 密集、内存密集和计算密集。如果你要处理的数据存储在磁盘，比如数据库中，那代码的性能瓶颈有可能在磁盘 IO 而并非是算法本身，这个时候你需要合理的选择数据存储格式和存取方式，减少磁盘 IO 的次数。比如我们在递归那一节所讲到的最终推荐人的例子，你应该注意到了，尽管当时我所给出的代码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高效。如果某一个用户是经过层层推荐才来注册的，那我们获取他的最终推荐人的时候就需要多次访问数据库，这个性能显然就是不高的。不过呢，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并不难。我们知道某个用户的最终推荐人一旦确定，它就不会变动，所以呢，我们可以离线计算每一个用户的最终推荐人，并且保存在图中的某一个字段里。当我们要查看某个用户的最终推荐人的时候，访问一次数据库就可以获取到了。刚刚我们讲了数据存储在磁盘中的情况，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数据存储在内存中的情况。如果你的数据是存储在内存中，那我们需要考虑代码是内存密集型还是 CPU 密集型的。所谓 CPU 密集型呢，简单的理解就是代码执行效率的瓶颈主要是在 CPU 执行的效率。我们从内存当中读取一次数据，到 CPU 缓存到寄存器之后，会进行多次频繁的 CPU 计算， CPU 计算耗时占了大部分，所以在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要尽量减少逻辑计算的复杂度，比如说用位运算代替加减乘除运算等等。所谓内存密集型呢，简单一点理解就是代码执行效率的瓶颈在内存数据的存取。对于内存密集型的代码，计算机操作都比较简单，比如字符串比较操作实际上就是内存密集型的。每次从内存当中读取数据之后，我们只需要进行一次简单的比较操作，所以呢，内存数据的读取速度是字符串比较操作的瓶颈。因此在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需要考虑是否能够减少数据的读取量，数据是否在内存当中连续存储，是否能够利用 CPU 缓存预读。第五点经验是善用语言提供的类，避免重复造轮子。实际上对于大部分常用的数据结构和算法，编程语言都提供了现成的类和函数实现，比如说 Java 中的 HashMap 就是散列表的实现， TreeMap 就是红黑数的实现等等。在实际的软件开发当中，除非有特殊的要求，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编程语言当中所提供的这些类或者函数。这些编程语言所提供的类和函数都是经过无数次验证过的，不管是正确性、鲁棒性，都要超过你自己造的轮子。而且呢，你要知道重复造轮子并没有那么简单，你需要写大量的测试用例，并且考虑到各种异常的情况，还要团队能够看懂、能够维护，这显然是一个出力而不讨好的事情。那这也是很多高级的数据结构和算法，比如说Tree树、跳表等，在工程当中并不经常被应用的原因。但是这也并不能表示学习数据结构和算法是没用的，深入理解原理会有助于你更好的应用这些编程语言所提供的类和函数。能否深入理解所用工具类的原理，也是普通程序员跟技术专家的区别。最后呢，我想说的是千万不要盲目的过度优化，这是很多自认为掌握了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初学者非常容易犯的错误。掌握了数据结构和算法这把锤子，不要看哪里都是钉子。 比如说一段代码执行只需要 0.01 秒，你非得用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法或者数据结构把它优化成 0.005 秒。即便是你的算法再优秀，这种微小优化的意义并不大，相反呢，代码的维护成本可能就要高很多了。不过度优化呢，并不表示我们在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加思考的随意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我们需要学会评估，评估能力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不仅要对普通情况下的数据规模和性能压力做估算，还需要对异常以及将来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达到的数据规模和性能压力做估算，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未雨绸缪，写出来的代码才能经久可用。还有，当你真的需要优化代码的时候，一定要先做 benchmark 基准测试，这样才能避免你想当然的换了一个更高效的算法，但真实的情况下，性能反而下降了。工程上的问题原本课本上要更加的复杂，所以呢，我今天总结了六点经验，希望能够帮你把数据结构和算法用在刀刃上，恰当的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再来复习一下这六条经验的内容。第一呢，时间空间复杂度不能跟性能划等号。第二呢，抛开数据规模，谈数据结构和算法都是在耍流氓。第三呢，要结合数据特征和访问方式来选择数据结构。第四，要区别对待 IO 密集、内存密集和计算密集。第五，善用语言所提供的类，避免重复造轮子。第六，不要漫无目的的过度优化。我们在利用数据结构和算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先分析清楚问题的需求、限制、隐藏的特点等等。只有搞懂了这些，才能有针对性的选择恰当的数据结构和算法。这些灵活应用的实战能力需要长期的刻意锻炼和积累，这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和一个学院派的工程师的区别。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最后呢，我想听你谈一谈你在实际开发当中选择数据结构和算法的时候有什么感受和方法呢？欢迎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想法，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帮助他在数据结构和算法的实际运用